以上您听到的是杨春霞演唱的现代京剧《杜鹃山》片段，下面请您欣赏一段老唱片，阎菊鹏先生演唱的《二进宫》。阎菊鹏早年是一位弹派名票，当时就已经很有声望，大家也都承认他是谭鑫培艺术的重要传人。他悉心向谭鑫培的艺术伙伴钱金福、王长林等人学习身段、把子以及谭鑫培的舞台风貌。在唱腔上，他得益于著名琴师陈彦恒，陈彦恒一度为他伴奏说戏，关系密切。二进宫的这段二黄三眼唱腔，阎菊鹏先后灌过两次唱片，其他的弹派传人也都有录音传世，可以对比欣赏。阎先生分别是在1924年的胜利唱片和1938年的国乐唱片灌制出版过这段唱。头一次是陈彦恒操琴，阎先生的演唱流畅规范，同时呢也比较矜持。1938年这一次担任京胡的是当时年轻的琴师李木良。李木良先生呢过去唱老生，那么这时候是正好已经转行做琴师，伴奏技法上比较新颖。应该说阎先生的这一批唱片呢也保留了李木良早年的胡琴风格。值得一提的是，这份录音当中李木良的胡琴很是华丽繁复，而阎先生的演唱大方简朴，应该说展现了阎菊鹏晚年的很高的境界。好，下面请您欣赏这段阎菊鹏演唱的《二进宫》。 以上您听到的是阎菊鹏演唱的《二进宫》，下面要请您欣赏的是昆曲《浣纱记祭子》。朱家骏先生是著名的文博专家，也是历史学者，被誉为鉴定国宝的国宝，在京昆方面造诣尤其深厚。张伯驹先生就称赞他的洋派武声达到了一流的水准。他还是一位著名的昆曲家，为北京昆曲研习社以及昆曲的传承做出了巨大的贡献。宋丹菊教授是宋德珠的女公子，多年来在京剧表演和教学领域做出了很多贡献。朱家骏先生和宋丹菊曾经一起演出了很多京昆剧目，比如《青石山》《湘江会》《霸王别姬》等等，当然还有昆曲《祭子》。下面我们就请您听一听这段珍贵的历史录音。朱家骏饰演伍子胥，宋丹菊饰演伍子。下面请您继续欣赏朱家骏先生和宋丹菊女士主演的昆曲《浣纱记祭子》片段。

现在还历历在目。我永远都记得那一句，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。